管，中文说唱是我们的专利，文化局不批，金三照样走下去，我不管。嘻哈这个词我敏感，我们是北京的 hiphop， 其他与我无关。十三岁犯法，依法都不能判罚，拿我没办法，一直到现在照样想干嘛干嘛。别照我，我不管你丫从哪来的，别他妈照我，我在这北京城长大，总有人想跟我分胜负，但什么是正路？不公平的愤怒，谁又能揭幕贫穷的内幕？缺点能改，缺陷算不算是废物？你不是北京 hiphop， 别他妈跟我身边滥竽充数，发自肺腑的想法废无定的规矩废除，你们在夜场拿样，我们在街上跳舞 freestyle 个招呼，怕把你难住，别跟我装糊涂，你丫不适合这个男奴。去看过你的演出，光看你换衣服，这艺术理解上有错误，跟不上音三的进度。节目还没结束之前，缺的都在着急退出，音三不会退步，我们从一开始就没留退路。我不管，音三没想拿说唱当饭碗，但为了我们共同的梦想可以不顾一切。我不管，在我面前敌人有多危险，你不找我，我找你，我不喜欢受别人威胁。 我不管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，我知道结果，所以别在这儿跟我蛋逼。我不管医药费有多贵，阴三封了你的嘴，因为你们家说的不对，跟阴三玩花活这事儿真他妈的过了。我们的生活你听说过没见过，所以我就嫌你们评论的太多。虽然你呀以前去过周三的多多，管好自己的嘴，护着点自己的腿，搞急了还跳墙呢，何况阴三已经疯了，你们偷别人东西做了几个 beats， 翻译几个破歌词，说是自己的经历，吹牛逼成为你们的专业，拿样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做音乐。你们毁了 hiphop， 换了其他的范儿，音色像鬼一样追你，你有多大的胆儿？你赶上我们这儿偷东西，我肯定跟你丫掰面儿，再他妈装逼今儿就翻你丫的片儿。我拿着二踢脚找你借个火，炸了你的嘴，细了你的果，因为我不管，我不管你拿 hiphop 骗了多少钱，你们说的太面了，赶紧给我滚吧。我不管你有多大的面子，我不管，不管，不管， 我不管你是谁，他妈管好你的嘴，别跟我说那些虚的假的，说你现在有多后悔。我不管你怎么看我，其实我都无所谓，我干了我想干的，你看阴三在这站着，不管明天什么样，我还是这操性，所以哪儿也去不了，也只能死在北京。但是我不管，大老爷们活着就得干，我们要干的就是玩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北京的范儿，玩说唱，玩脏的，玩音乐，玩真的。阴三比你多一样的，肯定是玩阴的，各种阴招给你背着，早晚有一天给你废了，天时地利我们都占了，就等你玩美了。我不管，我们都疯了，让你给逼的每天带着恨活着，你敢说你没有吗？希望能早点离开这个圈，没有那么多的面，别老问我什么价，我也不稀罕那俩钱。我告诉你，出歌把你骂了也是艺术，对待你们这种人我也只能用这种态度。再多切一点，玩的再脏一点，没事，你就是我的灵感，所以请你快一点。我不管， 擦对我怎么看，虽然有脏话，还有什么别的弊，但这就是我们干的，我们不